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蒲洼乡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处太行山脉的余脉。这里气候温和，多样性的林带，山上杂木丛生，花草繁茂。几百年来，养殖本土中华蜜蜂一直是当地的传统家庭副业。蜜蜂好摆弄，不用专人看管，也不用耽误地里的活，所以这儿的人们自古是家家户户都养蜂。长久以来，村民和蜜蜂之间建立了一种朴素而深厚的情感。然而，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蜂农心头却被蒙上恐惧的阴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自然之谜单元为您带来的是蜂战无间道。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一段时间，有些村民常常发现自家的蜂王会莫名其妙地死在蜂箱里。蜂王的死去没有任何迹象，经常是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人们打扫蜂箱时，却突然发现蜂王的尸体已经僵硬。而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蜜蜂之间进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村民曾经尝试用水泼、用火烧等方法企图阻止这场残酷的厮杀，但都无济于事。决战的各路蜜蜂均损失惨重，这对于村民们来说不亚于是一场浩劫。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虽然有工蜂的护卫，还是有不少的蜂王浴血奋战，最终身死。我们知道，在神奇的蜜蜂王国里，担负着繁殖孕育后代的蜂王具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众多的工蜂辛勤采蜜吐蜜，炼制出精华蜂王浆，专供喂养他们至尊无上的蜂王。他们紧密团结，分工协作，一切都是为了蜂王。蜂王在他们中间具有绝对的中央权威和核心凝聚力。然而，一旦蜂王死去，就意味着一个王国的覆灭。失去了蜂王，工蜂们就将各自流散逃亡，最终消失于茫茫深山当中。即使对于像科研人员杨冠煌来说，蜂王之死也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谜团。而蒲洼乡村民的反应恰好激发了杨冠煌要去实地考察的热情。中华蜜蜂蜂王无缘无故死亡与中华蜜蜂的减少，这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只有揭开这个谜底，才能找到挽救这个濒危物种的有效方法。于是杨冠煌只身乘车来到了距离北京市区140公里的蒲洼乡， 在村民董祥亮的带领下，他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中华蜜蜂养殖密度最大的森水村，也就是曾经频繁发生过蜂群厮杀的地方，开始实地调查观测。而此时距离蜂战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村民们早就清扫过了院路。在事发现场，杨冠煌仔细地在泥土中寻找散落的蛛丝马迹，结果他只找到了少量的蜜蜂残骸。由于当时村民为了阻止厮杀采取过火烧和烟熏，蜜蜂的尸体上都有着缺损，他把这些尸体摆放在一块比较，似乎是同一类蜂种。据此，杨冠煌做出了中华蜜蜂之间相互残杀的初步推断。原来每天上午的10点钟前是蜜蜂采集花粉的时间，工蜂利用胸腹部的绒毛粘附花粉粒，然后他们把花粉带回巢内，并直接找到花粉房脱下。部分工蜂从巢皮中间吸入当天采集的花蜜后，爬到巢边不断地进行酿蜜，当花蜜酿到一定的浓度后，便寻找子皮外的蜜房贮存，贮放在蜜房的蜂蜜经过连续的酿造后才能成熟，成熟后工蜂会用蜡封盖做备用物资。难道是因为食物不足而发生的抢夺战吗？时逢秋季，花木逐渐凋零，此时的蜜蜂也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而这个时候往往是一年当中蜂群死亡率较高的阶段。宋代诗人梅尧臣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写道：天寒百虫蛰，歌房霜在鼻，燕已成雏归，蜂忧冻馁死。意思是说冬天来了，各种生物都要休眠过冬，可怜的蜜蜂，它贮存过冬的蜂蜜又被人割去了，来年春天燕子携带小燕子从南方回来了，而蜜蜂却因为没有了过冬的食物已经被冻死。为了争取生存机会，抢夺食物，甚而发生战争，在蜜蜂王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跟蜂农们在一起了解情况后，杨冠煌很快否定了蜂群之间为了食物而征战的设想。当地政府为了扶持蜜蜂养殖，发展空中农业，最近几年一到秋季就向蜂农们免费发放白糖，由蜂农熬制成糖浆来喂养蜜蜂，以弥补秋冬季节蜜蜂食物的不足。看来自然因素和客观事实并不具备蜜蜂自相残杀的条件，况且这场战争牺牲的不仅仅是成百上千的工蜂，还有蜂王。蜂农提供的这个重要细节让杨冠煌进而彻底否定了同类蜂种自相残杀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经验来看，同类蜂种一般很少会杀死蜂王。难道会是他杀吗？杨冠煌自然地联想到了另外一种死亡方式，不同蜂种间的相互攻击。 蜂战此起彼伏，中蜂危在旦夕，蜂王莫名死去，蜂群集体消亡。短短数十年，中华蜜蜂就已经濒临绝境，而更为恐怖的是，中蜂的消亡还将带来一系列的生态恶果。到底谁是杀死蜂王的凶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蜂战无间道》。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饲养的是中华蜜蜂。1896年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首先传入了俄国黑色蜜蜂和活矿养蜂技术。据《诸河县志》卷12记载，一般俄民多有些蜂种于哈尔滨附近，迄今已成为东铁沿线唯一的家庭食饮。再后来，东北的黑蜂、排蜂、盐蜂、小草蜂、意大利蜜蜂等不同的品种的蜂群被引入到了国内。但是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蜜蜂，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冲突都是很罕见的。那如果真的是他杀，到底是哪一种蜜蜂在与中华蜜蜂为敌呢？据当地的蜂农反映，有一种叫做花葫芦的胡蜂是中蜂的天敌。它是一种捕食性的昆虫，个体很大，几乎是一般中华蜜蜂2到3倍， 对人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在蜜蜂养殖地，这种葫芦蜂是随处可见，蜂农们对它是既恨又怕。杨冠黄随后捉住了几只胡蜂，放在中蜂的蜂箱附近，多次观察胡蜂对中蜂的危害情况。他们发现，平常善于在飞行中捕食单个中蜂的胡蜂，一旦来到中蜂蜂巢门口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见到兵临城下，中蜂马上排成一排，发出嗡嗡的声响，向葫芦蜂示威，不让它进巢。葫芦蜂见无懈可击，便暂时闪躲一边，等待时机。中蜂自知单打独斗力量悬殊，就传递信息，招呼同伴，做好防备，守卫蜂巢。同时，巢穴门口的守卫蜂开始快速振翅，向巢内的其他工蜂报警。可是甜蜜的诱惑使得胡蜂孤注一掷，倚仗着比中蜂大几倍的身躯，企图在激战一番之后冲进中蜂的蜂巢。被中蜂团团围住的胡蜂想夺路而逃，但是中蜂哪里肯轻易地放过敌人，最终中蜂在集体的力量下把胡蜂打得落荒而逃。杨冠黄又放入了第二只胡蜂，这只胡蜂似乎更加的强悍，几次都差点冲进了穴口。工蜂再次发出强烈的报警信号，但是事实证明，这只胡蜂的结局比它的同伴还要悲惨。事实证明，要想接近蜂王进行谋杀，胡蜂似乎还很难顺利冲破工蜂的层层防线。胡蜂入侵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翼蜂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无论是从个头上还是从力量上，它还不如胡蜂，连胡蜂都无法接近中蜂的蜂王，翼蜂就更不在话下了。杨冠黄决定暂且先不做翼蜂的实验，先考虑别的可能性。随着调查的深入，中蜂蜂王之死的谜底不仅没有变得清晰，反而因为排除了种种可能之后显得更加的神秘莫测。杨冠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份压力勾起了他对一件往事的回忆。当年也是发生了中蜂大量死亡，而且还伴随着农作物大量减产的情况。正在研究蜜蜂的杨冠黄大胆提出有可能是外来蜂种入侵造成的结果，他的观点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对，因为引进外来蜂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的一件好事情，况且我国引进的牛羊兔类等优良品种也从未曾发生过相互残杀的事件，更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影响。杨冠黄很快就在农业部的调查结果面前哑口无言，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没有引进过外来的蜜蜂。据调查，当地中蜂是发生囊状幼虫病而大量病死的，中蜂死去后农作物得不到授粉，从而导致大面积的减产绝收。杨冠黄的理论因为找不到有力的论据而不被有关部门和同行认可，而接下来他又遭到了更为重大的打击，因为他研究的中华蜜蜂是一种经济效益低的蜂种，继续研究下去实用价值不大，所以得到的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因为经费的严重不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很多跟着他搞中蜂的科研人员都相继的离开了。杨冠黄对中华蜜蜂的研究陷入了困境，眼看一个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的古老的物种行将消亡而无能为力，这对于从事专项研究的杨冠黄来说是一件焦心棘手之事。时隔数年，蒲洼乡的事件重新激起了他要揭开真相的信心，然而这次的探秘之路却依然充满曲折。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然是探索神秘世界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将带您继续来揭秘蜂战无间道。数次进山前往蒲洼乡都无功而返，杨冠黄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当中。 除了感觉无法面对丰农的热情外，他的焦虑还来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之外。在自然界的生物链条中，中华蜜蜂起着重要的平衡生态作用，特别有利于山区的植物繁衍生长。与中原地区以及华南地区不同，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华北地区的很多树种都是早春或者是晚秋开花，还有的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开花。东北黑蜂和意大利蜂等蜂种只对一些盛大而茂密的花园感兴趣，对零散的小蜜源则不屑一顾。相比而言，中蜂则不像它们那么挑剔，除了大的蜜源，它还不辞辛苦地寻找零星的小蜜源，这也是其他蜂种所不具备的特性。在我国自然生态体系中，总的来说，中蜂对本地植物授粉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西方蜜蜂。在同一采集地区，中蜂每日出外采集时间会比西方蜜蜂提早和延迟两三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中蜂的眷顾，当地植物授粉就会大大降低，进而使多种植物繁衍受到影响，并逐渐减少一些种类的数量，直至最终的局面，继而导致昆虫种类和飞鸟的种类减少，引发害虫大量发生。中蜂一旦完全灭绝，整个与之有关的植物共生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受到影响。杨冠煌深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05年春，杨冠煌第四次进山，为了更方便观察研究，早日解开中蜂消失的谜团，杨冠煌决定在蒲洼乡驻扎下来。他在村子里头找了一处房子，开始和蜂农朝夕相处，希望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作为突破口。平时和蜂农在一块聊天的时候，杨冠煌发现蜂螨这个名词被提起的频率非常高。养蜂业当中有个最大的病害就是蜂螨，蜂螨是中蜂的原始寄主，许多蜂种因为受到这种螨的寄生，使蜂群遭受严重的损失。蜂螨会引起蜜蜂的大量死亡，有时甚至达到70%-80%的死亡率，以至于使整个蜂群濒临灭绝。蜂螨只有针眼大小，它可以寄生于幼虫、蛹以及成蜂的身上，在幼虫房当中繁殖，并随着幼虫一起溜出巢房，寄生于成蜂的身上，把蜜蜂最终置于死地。而蜂螨往往在春夏之交乘虚而入，使寄生率急剧上升。大蜂螨有刺吸式的口器，它主要是靠吸食蜜蜂的体液生活，从而造成蜜蜂寿命缩短，幼虫和蜂蛹死亡。那么会不会是中蜂、工蜂采蜜时把蜂螨带回，传染给了整个蜂群，从而导致蜂群的灭亡呢？为了详细观察蜂螨对中蜂的危害，杨冠煌把蜂螨收集起来，准备实际验证一下。他将蜂螨放到一只中蜂的身上，随即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蜂螨一放到中蜂身上，中蜂的腹部就抖动起来，频率明显剧烈，同时发出了比正常状态高10000倍以上的声波。只要蜂螨在身上，这种动作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急剧的摆动引起了周围其他工蜂的注意，别的工蜂就爬到了它的身上，不久就把蜂螨叼走了。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杨冠煌觉得不可思议，他又将蜂螨放在其他蜂种身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观察。他发现一蜂工蜂被蜂螨附着后，却不像中蜂那样摆动腹部，也不发出比正常状态高的声波，周围的工蜂也因此不会注意到同伴所惹上的麻烦。通过比较，杨冠煌和课题组的同仁发现，只有中蜂有这种特性，像这样个体之间利用声波来传递不同的讯号，求伙伴来帮忙，以保证不受虫害所伤的现象，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而这个结果也排除了蜂螨是中蜂蜂王致死元凶的假想，只有一蜂养殖户才会遇到蜂螨的困扰，与中蜂无关。既然中蜂的工蜂不会受到蜂螨的危害，备受工蜂呵护的蜂王也就更加不会受到蜂螨的侵袭了。调查线索再度中断，此时距离杨冠煌入住蒲洼乡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此时村民当中有了一种新的说法， 因为村子里头以前曾发生过蜜蜂盗蜜的现象，村民称之为盗蜂。蜜蜂之间的偷盗行为也引起了蜂主人之间的矛盾，莫非是人为的破坏导致了蜂王的死去？ 蜂战此起彼伏，中蜂危在旦夕，蜂王莫名死去，蜂群集体消亡。短短数十年，中华蜜蜂就已经濒临绝境。而更为恐怖的是，中蜂的消亡还将带来一系列的生态恶果。到底谁是杀死蜂王的凶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蜂战无间道。 蜜蜂的不明死亡原因让村民们开始彼此怀疑是对方在从中做手脚。这个说法一出来就被杨冠煌否定了，因为中蜂蜂王的死亡并不是蒲洼乡的个案，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再说各家的蜂箱在各家的院子里，要想寻找机会害死对方的蜂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蜂战绝不可能是人为所能挑起的。2005年4月的一天，正当杨冠煌一筹莫展的时候，养蜂员董祥亮急匆匆地赶来，说村民董师傅家的蜂王今天又突然死亡了一只。杨冠煌决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以便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这位村民正在为失去了一只蜂王而沮丧，为防止这个蜂箱当中的工蜂飞散，他已经封闭了蜂箱门。但是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培育一只新的蜂王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蜜蜂王国同样信奉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句话，这期间蜂箱当中的工蜂还将发生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件。在这位村民家的蜂箱里，杨冠煌找到了死去的蜂王尸体，发现尸体表面似乎有异物。杨冠煌立即将死亡的中蜂蜂王带回住所临时的实验室做尸体解剖。解剖时他惊讶地发现，蜂王身体上的异物竟然是类似蜜蜂蛰刺样的钩状物，这个钩状物又与中华蜜蜂的蛰刺有很大的区别。是谁能冲破重重的关卡直接行刺蜂王呢？令杨冠煌费解的是，根据以往的实验，不同蜂种要进入对方的蜂巢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冠煌随即将不同蜂种的蛰刺进行了比较，发现蜂王身体上的蛰刺竟然是曾经被他们忽视的意大利蜂的蛰刺，这个结果使他们十分意外。杨冠煌决定对异蜂是如何进入中蜂蜂巢这个谜进行破解。经过了很多天的观察，他终于捕捉到了意大利蜂进入中蜂蜂巢的情况。本来种群之间每个蜂群都能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别的蜂群来的话肯定会打架，但是意大利蜂到了中蜂蜂巢的门口，一震动翅膀，中蜂就让它进去了。这个现象说明中蜂对意大利蜂防范意识和抵抗能力不强，而这就更奇怪了。意大利蜂无论从形体上还是从肤色上均迥异于中蜂，难道中蜂竟会视而不见吗？杨冠煌突然意识到意蜂在进中蜂巢口之前振翅这个关键性的环节，他马上返回城中，将意蜂和中蜂送到植物保护研究所进行振翅测定。回到蒲洼乡后，杨冠煌和当地蜂农在野外的饲养场设置了可透视的蜂箱，将蜂王和工蜂整体搬迁进去，放在蜂场进行观察，试图看到蜜蜂行刺的全过程。到底杨冠煌看到了什么现象呢？他能够解开蜂战无间道之谜吗？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揭开这个谜底。好了，各位，再次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